没有上过呢，这得问问了，因为我们是一档音乐真人秀，邀请众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来表现一下自己。哎，那乐淘你为什么不来唱歌呢？ 作为一个新闻男主播来说啊，这个唱歌跑调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所以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还是很害怕上音乐类节目的。 哎，但是你知道，就很多的乐评人其实自己唱歌也是跑调的，就是他们自己唱不行，但是来评判别人还是很有一套的。 那我觉得我也可以。 所以今天进村了哈，要给乐淘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在今天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有来自网络红人的精彩翻唱。那也请乐淘呢，哎，不吝拿出自己的一些意见来对他们做一些点评哈。 好，没问题。 对，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今天一开始先进入先声夺人，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来自周传雄的《冬天的秘密》。冬至了，大家都吃饺子了吗？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到了冬天，冬天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就是每到一个节气的时候，大家都要吃饺子，或者说吃点火锅之类的。今天这是一首老歌，来自周传雄的《冬天的秘密》。那在一开始，同样也要提醒各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唱吧当中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活力九八二了。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当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和乐淘一起实时互动。 很高兴和大家在这儿见面吧。 先听好歌，冬天的秘密。 来介绍一下这首《冬天的秘密》。《冬天的秘密》呢，是周传雄演唱的一首歌曲，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专辑《恋人的创世纪》中。此曲呢，透露中了暗恋的气息，因为爱上了好友的恋人，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虐心恋。 哎呀，在冬天啊，恋上了好友的恋人，好尴尬啊！ 哎呦，还是简单的点评一下，然后显得非常的尴尬。 是，但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提到冬天的秘密，其实唱的也是冬天当中的人的一种心事。 没错， 其实它更是一种爱情观察者的身份来对自己的乐迷来说话。每到冬天听到这样的歌曲，你会觉得就寒冷当中有一点点暖心，又有一点揪心的感觉， 有点苦涩的感觉。为什么觉得好可怜？竟然又寒冷，然后又一场虐心的恋情。 今天情歌两三首，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哪一首情歌让你印象最深刻？ 没错， 同样互动的平台也是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当中。一开始要点名表扬一下清新 boy，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我来看看米阿米是分享了这次直播，也希望更多朋友都可以关注活力982，每天下午18点都可以跟我们相约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看看唱吧红人们的一些翻唱的精彩表现。 一起来看一下，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唱吧平时你会玩吗？ 你别说，我还真不会。作为一个唱歌跑调的人，我觉得我的天堂可能只有洗澡的时候吧。 就洗澡的时候扯开大嗓门唱是吗？ 那没错。 哎，但我们节目之前来过一位嘉宾，就跟他说，哎，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唱歌好听的？他说，真的，我以前唱歌是跑调的，但是我就是自己特别敢唱，随时随地都在唱，洗澡的时候也在唱，包括就特别的扰民，自己宿舍的朋友们都很看不惯。但后来慢慢居然发现说，哎，可以去参加学校的歌手比赛了，最后还拿了10佳歌手。 前两天的时候，在微博上我不知道有一个视频，你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老外做了一个恶搞视频，他说第一次听到自己洗澡的时候唱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因为在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浴室里面，这个混响特别的好， 对，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声音特别迷人。当你把它真的录下来以后一听，我这是什么？ 但我推荐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的一些 K 歌软件，因为它全部都是加了一些混响的，所以在超高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原来我可以飙这么高， 原来我可以这么厉害，是吗？ 对，但是它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就是你可以听只有原声，就是没有它声音修饰过的， 尴尬， 就跟美图相机和原图相机当中的自己， 就点了一下对比， 一秒被打回原形。 没错。 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是在网络上哈，他们都很喜欢玩这种 K 歌的软件，也算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K 歌达人了，有翻唱的一些作品，同时也是一些情歌的作品。今天依然是由三位选手来到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为他们支持和打 call。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可以把他的相应的序号扣一波发送到我们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我们来看看谁的支持率比较高一些，说不定下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他了。是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乐淘听过吗？ 必须听得过呀，这个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吧。 对，这首歌曲当时是陈奕迅演唱的， 对，没错。 你想想Eason的演唱功力了，所以这个再交给我们的评审。 而且主要是和这个动画片非常的应景。 哎，对，再切上一些背景哈。同样，今天呢也是有一支 MV 的作品出现的，我们来看看，邀请我们的唱吧红人马明天带来这首作品《在这个世界相遇》。 飘的雨。 乐淘有提到啊，因为唱这首歌的时候配合着整个电影《大鱼海棠》的画面，会觉得特别有感觉，在这个世界相遇。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叫做马明天的演绎，怎么样？你觉得他的声音？ 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跟我有一拼。哎， 跟你有， 是不是说的有点自恋了？ 就从声音的角度来讲有一拼，从这个音调啊什么 啊，那就我跟他没得拼。 但我觉得你们俩有一个很相似的一点，就是说他有一点故意把声音做的就是还蛮成熟，带一点点小烟嗓的感觉。因为我有听过乐淘播新闻， 哎，作为一个新闻男主播的时候， 哎， 是吗？ 就是跟自己的现在小鲜肉的这种长相特别的不符，听起来像是一个三四十岁很沉稳的大叔。但多亏我们酒吧是有视频直播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看看， 还我一个清白是吗？其实我还很年轻。 对，这位小鲜肉到底有多鲜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酒吧魔力工厂，点击下载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刚刚在整个马明天的演唱过程中，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给他发来了小礼物，包括送了很多的小火星，双击了 疯狂的给他打 call 打电话，打120， 比较120，太好听了是吗？ 对，没错。 是，如果比较喜欢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哈。那马明天自己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在。 没错，他在这个录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陈奕迅在表示《大鱼海棠》的故事所感动而欣然的受邀嘛，在这个录歌的时候，他曾经也是眼泛泪光。唱吧的用户马明天表示呢，《大鱼海棠》讲述的是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你接受的是一个天神的爱，他背叛了所有的神灵去爱你，为你带来快乐。而由于自己的技术有限，不会导 MV 呢，手机录制的画面不是很清晰，但是我觉得他在唱的过程中真的是 代入感情了， 代入感很强。对，没错。 其实我们看到网上那些东西可能做出来的没有一个歌手或者有经纪公司专门帮他包装发行的东西那么精致， DIY 的东西嘛。 对，但是我们挑战新歌声呢，就是给各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舞台，可以来展示自己啊。不管你唱成什么样子，对，唱成什么样子 展示自己。哎，你看我已经鼓足了勇气来这个音乐节目了，是吗？ 这一个就是有带着一个视频的感觉，就有一点就是很嘻哈， 就 hip hop 的感觉。 Yeah, 是可以尝试这一部分的吗？ 对，不好意思，没有 freestyle。 Homie， 没有关系的， 对， 没关系，不能让你硬来，这样我们两个会有 beef。 对，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过一些嘻哈的歌手哈，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会最早的时候可能就听的比较，就是我们当时听可能就最早熟悉的就是导师潘玮柏的一些歌。 没错。 所以你在 KTV 会挑战谁？ 我觉得吧。就首先我觉得我小时候听嘻哈，第一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嘻哈，什么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这种音乐我原来不知道这叫嘻哈。后来自从有了中国有嘻哈以后，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很嘻哈， 打开了你的新世界。 对，没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去 KTV 里面根本就不敢点歌， 现在终于发现也有了适合我自己的歌路了。 对，没错， 只要你敢，你就可以一定有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一首歌曲。同样我们的网络红人接下来要闪亮登场的叫做阿芒，他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甜蜜约定》。你应该太小了，这首歌完全就没听说过吧？ 根本没有听说过。 哎，好吧，秀了年龄的优越感。 对，刚才我看到了介绍里面说，这个《甜蜜约定》是十年前台湾偶像剧《爱情魔法师》里面的主题曲。 那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偶像组合叫138 Club 吗？一脸迷茫的表情。 来看我的音乐。 对，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直播，我给你切个镜像。你听过138 Club 吗？ 没有。 呆。 没有，完全没有。 当时台湾的一个跟你一样年轻的少男组合， 当年跟我一样年轻是吗？ 当年跟你现在一样年轻 啊。好的。 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83米，对， 哦， 所以就叫做138 Club。当时真的是红极一时啊！频道成员明道和现在的 明道，我知道 啊，你知道了吧？ 我是知道明道的啊。虽然说曾经一度我分不清明道和阮经天两个人谁是谁， 啊， 你觉得他俩长得还蛮像的吗？ 哎，他俩的演的方式也 还比较像，对 而且都是跟搭档同一位偶像剧女主角火起来的，这也就是这一部《爱情魔法师》的女主角。 大概我在十年以前我还在看奥特曼的时候。 奥特曼，我们已经在看这些小情小爱的东西了。是这首《甜蜜约定》是来自偶像剧的主题曲，所以也是甜蜜满分的。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阿芒带来的《甜蜜约定》。如果你喜欢他，扣一波二到正在直播的国立982。 一起来看一下。 都是你，希望人还能 降临。 因为现在在演唱的这些软件当中，除了可以帮你修音，还可以加各种可爱的表情。 嗯、没错， 萌萌哒，刚刚戴的这是一个小猫咪， 啊、 是、 嗯， 而且声音非常的甜美。 主要是我刚才看这个视频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声情并茂。 哎，对，但你身边的同学哈、啊，因为乐淘也是播音系的嘛、 嗯，没错， 然后播音系当中呢，像你这样就是调不准的毕竟少数，大部分同学都很麦霸。 不是啦， 真的、啊，你们班很夸张吗？ 也没有吧，其实大家我觉得敢唱的很多。 哎，对，就是敢唱。 我觉得播音系唯一一点好处就是。从来不怯场，没关系。 对， 先说我跑调，大家如果你爱听，我可以给你唱，没关系。 是当时入学的时候，然后老师们就说《广元之春》就是我们的学校的歌手比赛， 歌手比赛， 说你一定要上去试一下、 嗯、 这个舞台，你只要能站超过一分钟，以后什么舞台你都不害怕了。 嗯、我还真去试了一下。 哎、你也去了 啊？只不过我是主持人。 啊、我真的去了，然后被哄下来了。 就是《广元之春》现在哄抬非常的，如果大家去传媒大学，可以去看看《广元之春》，每年的时候，每年春天。嗯，这个哄抬非常的有意思， 是 你可能是被卫生纸缠下去的， 对，砸纸飞机，我是被歌硬切的， 鞋啊什么的都会往上扔。 我觉得鞋对于女生来讲还是有点残忍、 一般都是卫生纸。 练练胆儿，这其实可以通过这样一些软件可以来尝试。 嗯、 那平常跟朋友们在 KTV 当中的时候，哎，你是会帮忙点歌的那种类型，还是会就是跟着抢？ 在 KTV 里面有一种人叫做果盘杀手，你知道吗？就是 OK 就 上果盘以后我就啊可以吃啊，没关系啊， 不管你们周围的人， okay, 你们唱你们唱，我先负责吃一会儿。 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嗯、对, 对, 对对对。 但也有很讨厌那种麦霸，就是你看他平常声音说话是很正常的，或者说，哎，你们的练， 但是 就播新闻 正常说话的时候是很正常的，但是突然 唱歌 的时候就赶台腔啊。 对， 嗯， 还有刚刚的这种，就会有女生就用那种。很 甜 美， 其实我刚才想用一个作的词，但后来觉得 就是作的词、 嗯、 但其实作作更健康嘛，只要大家觉得唱得开心、 嗯、 能从唱歌这件事情当中收获到快乐、 嗯、 这也就是唱歌带给我们的以及我们节目的一个简单的宗旨哈、 嗯、 音乐带来快乐。如果你喜欢阿芒刚刚的这一首甜蜜约定，也可以扣一波二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二、 嗯、 接下来最后一位了，乐淘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这一位呢是这首歌啊叫 Almost Lover。 嗯， 我觉得翻译成中文应该是恋人未满吗？ 对，恋人未满、就是暧昧的一种状态。 嗯，没错。 其实这首歌曲呢在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 嗯、 可能大家稍微熟悉一点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汤唯和廖凡主演的 命中注定 当中。 对，没错。 就在那个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汤唯一个人穿着风衣很高挑的走在一个林荫道上，然后廖凡站在他的身边。 你说我还真没看过这个电影。 哎，我给你讲讲，就这个画面特别的唯美、 嗯、 就把我们俩现在不是各自戴着耳机， 对， 就把耳机的另外一头然后塞到廖凡的耳机、 塞到另外一个人的耳朵里， 对，然后两个人就在林荫道上慢慢慢慢的走， 一起听着音乐， 放的就是这首歌曲。 嗯， 超有感觉。 这么一说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去补一波电影了。 哎，很期待哈。 Almost Lover 来自高菠萝，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扣一波三到正在直播的国语982。 好不好听？ 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啊略带沙哑，但是非常的 sexy、非常性感，我觉得 对，其实跟原唱的那个声音差不多，因为这个原唱的 A Fine Frizzy 他是在18岁的时候演唱这首 Almost Lover、所以其实是在很年轻，但是又很青涩，但是又有一种伤感的感 觉， 觉 得经历了很多事情，觉得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是刚刚如果大家在同步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啊，很多的人在录歌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窍门、就如果没有那种特别专业的话筒的时候， 他会把耳机缠在嘴的 下 面 地方，就是直接这么挂起来、然后留在这个地方，其实去录制，包括刚刚录制的地点，如果大家细心的会发现是在车上、只要想唱真的是随时随地 都 能唱， 哪儿都可以，只要找个安静的环境哪儿都可以录， 完全挡不住啊唱歌的热情、还要感谢一下在活力982上给我们疯狂打 call 的各位，以及没毛病298等等的都是关注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分享和关注、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唱吧红人的演绎已经结束了，一二三， 哪个呢？ 那给你一个得罪人的选择吧。 我觉得我最喜欢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因为这个女孩刚第一句出来，第一声出来以后，我觉得哇， 很拿人。 对，没错，她那个稍微带一点嘶哑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直接征服了我。 是，哎，今天你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高波罗， 对，我打三， 是扣三了。那接下来也看看大家的一些选择哈。同样，接下来呢，也想送给大家一首甜蜜情歌，哪首情歌让你印象最深刻？这首《告白气球》真的可以奉得为是2017年的年度金曲。而且为什么要特别把这支 MV 推荐给大家？你知道这支 MV 当时拍的是在巴黎拍， 我知道。 对，而且一开始拍这支 MV 的时候，杰伦并没有写出《告白气球》。然后他 到了巴黎以后灵感 好美啊，就他不是说当时灵感迸发写了一首歌，给他配个 MV， 就觉得这个景色我必须先拍一些画面出来， 然后最后配着这些画面再写一首歌， 对，写了一首歌出来配给他、所以其实大家仔细看哈，很多过程当中杰伦的嘴其实他就是在随便凹，根本跟这个歌词对上， 歌词是没有完全没有关系的是吗？ 对，甜蜜的情歌在下班路上送给您，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 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有故事的歌是来自王啸坤的《故意》。 嗯，没错，《故意》呢是王啸坤填词，王啸坤、陈超作曲的一首歌，这是出道五年的王啸坤的第三张专辑的第一首的主打单曲，延续了王啸坤一贯的细腻文艺的情感风格，但是在编曲啊还有词作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用王啸坤自己在微博上的话说，就是不像自己的风格了，有点，虽然说风格有点像那女的和残缺的歌，但是呢一直很少单独创造情感歌曲的他呢，也是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爱情的倾诉。 嗯，尝试一下也算是自己的一个感情的回忆。 没错， 同样这首歌呢也有特定的人群比较适合去听，就是献给所有不能再次牵手但是又渴望爱情的人。简单点理解就是忘不掉前任吧。 对，忘不掉前任的单身狗是吗？ 叫做故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那同样呢，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乐涛， 也希望乐涛今后可以多多来做客哈。 好的好的， 期待你的 freestyle， 你的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可以尝试一下。 好，下次来献丑献丑献丑。 是，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繁华归于尘装，红白蓝的车灯，今夜又会把谁带走？发愁，夜晚很属于我，唱引你言辞的寂寞。不是我故意，只是贪恋爱情。如果我能忽略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放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 就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